能更熟悉一个城市 啊，好、嗯， 可以，可就是跟《权力的游戏》有关系的一个城市、 哦、拍摄地， 对对对。 说到克罗地亚，我觉得猫叔有自己的一些行走的一些要求啊和体会，要总结一下的话，你觉得克罗地亚给你印象是什么样的？ 我觉得首先，我先说它的海像 海， 蓝宝石一样深邃，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。 刚 才我们 看了， 哇，太漂亮了， 真的是相当震撼。 那它的日出像，粉红的少女心一样可爱。 哎呦。又是正好搭配， 是的，粉红色，它是那种粉红，是偏红的那种， 亮亮的感觉。 日出， 是的， 对对对，然后它的夜里面的灯光，像 暖黄 金子一般闪耀。 哎呦，刚刚看了，对，璀璨啊！看到了一组照片之后、嗯，对这个城市有相当强的欲望，想去看看。 对，这个城市就是，尤其是从高空俯拍的时候，哦、因为这城市临海， 是 蓝色的那个大海，加上砖红色的屋顶，哇，造就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斯普利特， 很中古啊，非常漂亮。到底十分钟资讯之后，我们的 Catwalk 猫叔带来怎样的斯普利特呢？ 好，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，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、糗事、乐事，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。 今天呢有几条信息跟各位汇报一下哈。 好的， 是平谷有大桃，平谷可以去玩北京京郊哈、嗯、但是现在告诉各位，北京最大的一个冰水森林公园开园了， 哇，又可以戏水了。 是 吗？作为平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项目之一，平谷区下各庄镇、嗯、冰水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了。这个曾经私搭乱建扎堆养殖小区聚集的区域华丽转身、哦、成为了平谷最大的冰水森林公园， 各个方面的配合，就谢谢他们、 哦、是啊，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鹅， 是啊，什么腾蜕啊之类的 啊，腾蜕。 公园位于下各庄新城的中心，总面积我们看起来大概是1500亩啊、嗯、其中森林面积700亩，绿地面积635亩、嗯、道路及铺装的面积达到65亩，水面面积100亩，种植设计以乡土植物为主、嗯、还有就是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食源和栖息的场所啊、哦、公园的西侧呢是为石河，东侧为青龙河，南侧为引水区，其中一段石河水及引水区穿公园而过，非常棒啊！ 非常棒， 公园有河有水啊！ 是的， 周边像以养老及居住社区居多、嗯，凸显了生态、健康、休闲、冰水的特色， 是都非常的棒啊！平谷大家都知道是大桃之都呢、啊，公园在设计理念上也是突出了桃花的元素，以桃花小就是桃林小径为核的桃花海作为景色景观啊、特色景观绽放在园内， 漂亮。 桃林小径呢是一条生态透水步道，两侧种植着桃树，小径为合成桃花的形状，宽2.5米。 嗯， 那桃花盛开的季节便形成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景观。 嗯， 这是整个公园的这个核心景观区。而在桃林小径的周边还设有亲水的游乐区、康体休闲区、生态游览区和多彩花带区。这个多彩花带区结合石河营，结合石河营造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花海景观。 是的，想必造了一个可以亲水的季节，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相当吸引人了， 相当的漂亮。你看冬天呢就有这个梅花啊， 没错没错， 是的，等到这个春天就桃花了， 就是花海了， 各种的花、 嗯、是的，还将引进像水上舞台啊、儿童游乐园呢、啊嗯、增添体育器材、休闲凉亭等设施，满足市民朋友休闲健身的一系列需求啊。平谷、嗯，冰水森林公园啊， 好，等着你。 第二条呢，现在这个季节呀、啊，非常多的这个落叶缤纷 啊、哦，是的， 铺满整个这个。我现在早晨出那个小区的时候，嗯、一阵风刮过， 嗯、 叶子哗全下来了。 是我今天走过来的时候被打了好几下呢， 然后不禁拿出的手机拍摄了一些慢镜头的拍摄，非常好看，哇、哦，速速就下来了， 还真的是， 对、哦，有那种感觉是吧？ 嗯， 我们希望 前早吧。 第二条告诉各位，北京市属公园公布的落叶景观区哈、啊，就在昨天11月8号，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呢，市属公园从前年起，就2016年哈、 嗯， 开始尝试环扫景区绿地落叶，非常棒，延长大家观赏体验的时间，打造落叶景观区，保留像落叶缤纷啊、残荷似霜的自然美景和游园趣味。那2018年，市公园管理中心通过微博@畅游公园推荐落英飘零、残荷似霜景观，邀请